发亮，今夜铺满山上没有脚印的地方。孤立的王国很荒凉，我是这里的女皇。风在呼啸，像心里的风暴一样。只有天知道我受过的伤。别让他们进来看见，做好女孩就像你的从前，躲藏不让他们看见。已被发现，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一转身不再牵挂。我不管他们想说的话，任风吹雨打，反正明天雪地我也不怕。这一点点的距离变静止，曾经困扰我的恐惧会远离我回忆。现在开始让我看见，是我的突破和极限，不分对错，没有底线向前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从空气中扩散到地上，光灵魂盘旋在冰块的